我那位文盲干妹子古玉桃，耳聪目明，开口便有惊人之语。古玉桃有四十大几了，女人到这个岁数，不是胖得像油篓，就是瘦得像麻杆，她却比三十多岁的绍兴，比二十多岁的富态，只有眼角轻描淡写几道浅浅的鱼尾纹，仍然是风摆杨柳的身妖。前看面庞，后看影，能把过门三年坐过一回月子的小媳妇儿比下去。儿子夏赏23，嫌他不见老，不愿意陪伴他出门行走，怕的是生人冷眼叫错了名分。古玉桃也不愿自己老来瞧，便梳圆头，戴耳环，穿斜大襟褂子，80年代的人却是40年代的打扮。然而眼下人人现代化，街上满眼的筒裤和西上裙，他这个古香古色的却更别有风韵了。到北京逛了一趟王府井大街，反倒非常引人注目。那一天是我陪客，我的一部中篇小说被改编成彩色宽银幕影片，正在北运河上开拍，女主角是30年代的北运河农家少妇。王府井的过往行人竟以为古玉桃就是主演这部影片的女电影明星，刚从外景地回来，还没有卸妆，于是一群群影迷便追前赶后，饱餐女明星的秀色，秀得她呀躲躲闪闪，在我的前后左右绕影壁，从百货大楼逃到东风市场，又从东风市场逃到八面槽，还有不少影迷亦步亦趋。古玉桃忍无可忍，抖得站住了脚，满脸杀气，恶狠狠地骂道： 哼，我抠出你们那一双双贼眼儿！” 这才吓退了小胡子大鬓角的影迷们，冲出重围。他们一家三口，拖拉机手出身的丈夫金掌改行开汽车，包揽榆林村、联防村、刘伞村和绿杨堤村几十家专业户的运输生意，儿子夏赏承包15亩大田，古玉桃是后方留守，东墙外一口池塘养鱼，西墙外一片果树养蜂，门前左右两块菜园，后院的猪圈、羊栏、鸡舍、鸭棚各占一方，忙得他一天到晚团团转，却又转不出方圆左右的狭天窄地。大包杆一杆子插到户，家家没闲人，一墙之隔的邻居都没有功夫串门子，日子好过了，却又像一只冷冷清清的笼中鸟，只能靠装在衣兜里的一台小型半导体收音机解闷，每个月要换8回电池。憋了一肚子的话，只有我光临他的府上，他才能竹筒倒豆子，一吐为快。我年年都到联防村跑几趟，有时是蜻蜓点水，有时是下马看花，有时是常住，有时是短留。古玉桃家是我的一处行营，推门就上炕，端碗就吃饭。这一天我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他家的铁栅栏门外，悄悄隐藏在紧把门口的散柳背后，打算冷不防一跃而出，吓他一跳。古玉桃刚打开了风箱，撒完了鱼食，喂完了鸡鸭猪羊，正坐在葡萄架下歇歇脚喘口气儿。岁月不饶人，他团团转了2个钟头，腰酸腿软，心跳发慌了。这时半导体收音机里播出新凤霞30年前唱的录音，《天 甜的像枣花西瓜红沙仁，脆的像顶花的黄瓜带花的藕。一听新凤霞的唱气儿，打了蔫的牵牛花似的古玉桃就像遇到一阵小雨儿又昂起了头。他仿佛回到了30年前的16岁，她是村剧团的女主角，正月新春在关帝庙门前土台子上扮演刘巧，一句一个好。我们运河滩的四个村不大不小，正是一个夜郎国。台下的观众不怕大风刮跑了舌头，喝彩声中大呼小叫，哎，新凤霞，有咱们古玉桃这条金嗓子吗？啊！一位在北京天桥卖狗皮膏药的小贩儿，回家过年也在台下看戏，扯着沙哑的大喇叭嗓子笑道：“咱们的古玉桃进了京，就没有新凤霞的饭啦。”于是，便有人主张，古玉桃的这个村剧团要到北京露脸，跟新凤霞唱对台戏。后来，听说北京的戏园子，一个晚上的租金要就币120万元，折合玉米粒儿1200斤，够3口人吃一年的。民以食为天，胸脯雷得最响的人，头一个打退堂鼓。古玉桃也就没能到北京一显身手。 餐桌间能卖钱， 古玉桃忍不住低吟浅唱起来，可是当年的金嗓子好像生了锈，下边的几句跳不上去了，慌忙捂住嘴。好，我喝了个倒彩，推开铁栅栏门走进院里。古玉桃的心里热得像火盆，偏要挂下一张秋霜冷月的脸子，端坐在春凳上一动不动，抬起眼睛带着3分嘲笑7分戏谑的口气，尖酸而又亲昵地问道：“ 是在城里住腻了，下乡呼吸新鲜空气，还是叫人家挤兑的走投无路，躲到乡下避风啊？” 我在文艺界人小辈儿大，承上启下，后起之秀面前不能不装模作样，表现出老气横秋的神气。可是一到运河滩，见着我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，便有原形毕露，毛手毛脚的猴气依然如故了。这就什么话。我走进门去，扬手摘了一嘟噜葡萄，接二连三地扔进嘴里。哎，是你们县文联下大红帖子把我请来的。 想必又是赏你一只探篓子。 古玉桃撇了撇嘴， 知识的你晕头转向，瞧着吧，人家偷领你拔角儿，挨骂的是你。 算你洞察一切。我自己走进屋去，搬出一把折叠椅，也坐到葡萄架下。他们评奖早已分配了名额，排定了座次，却叫我替他们出面签字生效。哎，我这才逃到莲坊村来。 谁得了头彩？ 只有下赏才配得1等奖第一名。 这个奖还是给别人的吧，不能叫人家骂我们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呢。 下场的水平超过了县里的新秀，比得上市里的新星。 谁信得过你那一双近视眼加散光的眼睛啊？ 哎呀，我的眼力不如你的耳力，晚上就下场念给你听一听。古玉桃绷不住脸，扑哧一声咯咯笑起来。头几年仿洋牌作品畅销，我的土特产品不大吃香，心里窝火又不敢挂在脸上怒形于色，怕人家骂我是文人相轻黔驴技穷。城里的西风洋气越吹越凶，我只得逃到莲坊村，在古玉桃家暂避一时。有苦难言，垂头丧气， 茶饭无味，长吁短叹。愁的是一天掉一金标，眼看着人比黄花瘦了。有一天，我躺在炕头闷闷不乐，古玉桃偏着身子坐在炕沿上劝道： 嗨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拿出你那些不走运的小说念给我听听，我当主考官给你标个行试。 夏赏站在炕沿下摇头撇嘴说：人贵有自知之明，您怎么敢对舅舅的作品说三道四啊？ 聊斋里有个瞎子能靠鼻子闻味儿，分辨出文章好坏，我这两只耳朵也听得出真假虚实高低上下。 您这是胡编乱造。夏赏哼道：是你无知。我吆喝夏赏一声：你看过聊斋吗？我没看过。那我妈更没看过了。哼，30年前我给她说过聊斋的斯文郎故事。夏赏哑口无言了。我拿来旅行提包，到处我那已经发表和刚写出草稿的作品，一篇一篇的给古玉桃念起来。 旱瓜甜，另个味儿。 古玉桃半倚半靠着背舵，半闭着眼睛。 我听着入耳，你就这么写下去，别跑调。 夏赏也听得入神了，憨笑道：舅舅，想不到我妈的耳朵真有特异功能啊。古玉桃白了儿子一眼说： 你不是也天天点灯熬油的写呀写的，敢拿出来念给我听听吗？谅你没这个胆子。 我这才知道夏赏早就爱好文学，正在偷偷习作，便收下了这个徒弟，传授他旱甜瓜的手艺。这二年大开洋荤倒了胃口，我的土特产品时来运转，说好话的人多了，但是我认定只有古玉桃的耳朵最知音。没有新作，古玉桃点了头我才敢得意。古玉桃主考，夏赏旁听，耳识之学也大有益处。这个小伙子的写作水平年年见长，却仍然不敢拿到亲娘面前献丑。 这些日子你又编了几只鸡笼子呀？ 古玉桃到冷灶上给我做饭炒菜，打趣地问道：吃柳条拉鸡笼肚里边，这是古玉桃耍笑我写小说挂在嘴边上的一句俏皮话。我一边给古玉桃打下手，一边嬉笑着答道：三只大的，五只小的。 行情怎么样啊？ 看涨。 你的柳条子还有几块存货呀？ 响鼓不用重锤，我听得出古玉桃的弦外之音，哈哈大笑道：今年我要少编鸡笼，多砍柳条，在运河滩多住些日子。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，我年近半百头一回吐唾沫落地是钉，张嘴便是金口玉言。一辆上海牌旧卧车接驾，我被绑架到40里外的县文联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一顶纸糊的桂冠便端端正正地扣在我的头上。原来啊，远来的和尚会念经，县文联优秀小说评选委员会主任一职早已虚席以待了。全国文联住地震棚，市文联也寄人篱下，想盖办公楼而找不到地皮。可是小小的县文联却占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宅院，而且坐落在县城公园的荷花塘畔。县文联的衙门不大，官不少，光是副主任就有8位，是这个县有名的8大闲人。所以他们又另有一个雅号叫荷塘八仙，跟魏晋的竹林七贤相映成趣。不过8个人中倒有7位是挂单和尚，寄存在这座庙里。他 他们有的是十年内乱中住牛棚，放出来已经是老弱病残，可是又不能不给个与原来职位规格相等的官衔，有的是在十年动乱中造反起家，从金交椅上栽下来，也不能一头栽到平民百姓的地位，大小还得给他们一顶乌纱帽。于是县文联便五光十色砸回一锅了。八个人中唯一的内行是柴禾，他还是只许县内发行的沃土文学双月刊的主编，只是他眼下官瘾大文瘾小，笔秀了，人也庸俗了。吃过便厌，皓月当空，夜深人静了，我酒酣耳热，回到县文联给我安排的房间。绿纱窗外荷塘月色，水上清风徐来，我上伸双臂，深深吸进一口沁人心脾的莲香，长长呼出一口灼人肺腑的酒气。啊，柴禾，礼下于人必有所求，借我这把钥匙开哪把锁，你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我扯开汗湿的衬衫，一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神气。哈，你看一看这张名单。柴禾掏出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纸片递给我过目。啊，你看，八个获奖者已经评定下来了，只想借你这位名作家的朱笔点个名次。我一听便知此中必有难办的冻豆腐，赶忙溜肩膀，双手插进裤兜里说，嘿，还是请你们文联主任做决定吧，你看我这个局外人怎么能喧宾夺主呢？啊！县文联主任一直是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名，他原是柴禾一手提拔的业余作者，造反起家，连升三级，一跃而为柴禾的顶头上司，此人能左能右，柴禾不是挨他的棍子，就是穿他的小鞋儿。我很怕柴禾千虑一失，又吃他的亏。那个暴发户已经撤职了。柴禾想从身上卸下一块磨盘，却已精疲力竭，脸上没有流露出多少喜色。我忙说，哎，主任出缺，你来劝定。顺理成章啊。哎呀，我仍然是个副职。柴禾苦笑了一下，我不敢自作主张。那就报请县委审批啊。我又给他出了个主意。哎呀，县委的重点工作还忙不过来呢，我们这个评奖排不上日程。柴禾可怜巴巴地哭丧着脸，你看，正因为你是局外人，又是名家，你排定名次不会惹来非短流长的。老朋友手捧一团乱麻，急得像火上房，我怎能袖手旁观，隔岸观火呀？只得硬着头皮把那张名单接过来。 稍后，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。

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。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？通通告诉你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了板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午夜拍案惊奇》。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 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通州，北运河的起源之地，自古就是京城首义文化名城，一京二卫三通州，北京是老大，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。 请听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。 老朋友柴禾手捧一团乱麻，急得像火上房，我怎能袖手旁观，隔岸观火呀？只得硬着头皮把那张名单接过来。这个县的业余作者十有八九都是我的熟脸。我把获奖者名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皱起了眉头，不满地问道，八个得奖的人怎么都是城里的作者呀？哎呀，僧多粥少，这还不够分配呢。柴禾扳着手指，你看你看啊，县报要走三个名额，广播站要走一个名额，菜瓜打驴，县文联只剩下一半了。县报评选了哪三个人呢？啊，写改革题材的小张，写计划生育的小王，写待业青年兴办第三产业的小李。哎，那广播站又给了谁呀？啊，供电局的小赵。门当户对，我哭笑不得。啊，你们那四个名额呢？啊，一个给了印刷厂，嗯，最不能得罪的关系户。啊，一个给了少数民族，理所当然。一个给了儿童文学，嗯，考虑的周到。一个给了这柴禾吞吞吐吐，欲言又止。给了谁呀？我直盯住柴禾那闪闪烁烁的眼睛，柴禾被逼得垂下眼皮，吭吭哧哧地答道，哎呀，这心照不宣，你何必明知故问呢？嘿，此人的作品闭门造车，装腔作势，语言乏味，文风不正啊， 可是，哎呀，可是全国性的哦，省市一级的刊物都发表了此人的作品，著名的评论家都称赞此人是文坛新秀，未来的大作家。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我们应该胸中有数，不能人云亦云呢。哎呀，此人已经加入世作协了，不看招牌，只看货色。老弟呀，柴禾叫了个哭腔，此人不得奖，四面八方的压力我顶不住啊。好吧，我不忍一意孤行，逼得老朋友头碰南墙，此人给一个三等奖，名列第八位。慢，柴禾拦道，第八位给儿童文学，小萝卜头就很知足了。第七位给谁？待业青年。第六位呢？印刷厂。你好大的胆子呀，不怕得罪你的关系户吗？哎，他本来是秃子当和尚，将就材料，能获奖就得知恩必报了。那么第五位给供电局，哎，电老虎的屁股摸不得，少数民族放在第五位，不上不下，不左不右。第四名啊，第四名给电老虎吧，我再登门道歉一下。哎，你早已胸有成竹，干脆你摊牌吧。第三名给计划生育，应该。第二名给改革题材，对。我突然像被蝎子蛰了一钩子似的跳起来。哎，我说，绕来绕去，这个一等奖第一位还是属于你那个未来大呀。嘿嘿嘿，金口玉言。柴禾狡黠的扑哧笑了。嘿，这句话既然是从你嘴里说出来，那就言无二价了。话不投机半句多呀，我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个懒腰说，你有你的苦衷，我有我的难处，咱们明天再扯皮吧。柴禾走出去，我关上门，到卫生间冲凉。早晨醒来，阳光照进绿纱窗，投进斑驳的树影。我起了床，走到窗前，只听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但见一池碧荷闪露珠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忽然我想到柴禾一会儿又要跑来，一贴膏药似的贴在我身上，纠缠得我百依百顺，晚上全线联播节目发布了这个头条新闻才算罢休。唉，我那心旷神怡一下子晴转多云，多云转阴，阳光暗淡了，鸟啼也沉闷起来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我一阵风，刷牙洗脸，急如流星，挂冠而去。一到古玉陶家，我就像当年的八路军武工队员躲进堡垒户，一颗心放进肚子里。于是，我便跟做饭炒菜的古玉陶、李家长、张家短挨门挨户嘴上转，我们正你抢一句我夺一句，说说笑笑一台戏，突然哐啷一声响，有人破门而入。 大姑，给您道喜。 喊过这一嗓子，便是一串咯咯的笑声。我不用转脸回头看，闻其声如见其人，来人正是古玉陶那没过门的儿媳妇颔莲，是我撮合了这门亲事。颔莲的爹戴锦贵跟我情同手足，颔莲的娘一线红跟我亲如姐弟， 颔联的眉眼、口齿、脾气、行动跟古玉陶一模一样，就像瞄着古玉陶的影子画下来的。他跟夏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不知不觉中长大，不知不觉中相爱，一层窗纸得有人捅破了，只有我最适合扮演这个角色。古玉陶是我的干妹子，当年我和古玉陶也像今天的夏赏和颔联，只不过后来我进城上学，步步登高，古玉陶一直是个没有走出巴掌大的运河滩的柴火妞子，不能男耕女织，也就各自婚嫁了。1958年我回乡务农，住的是荒屋寒舍，睡的是空屋子冷炕。我曾想过，如果我不进城念中学，上大学，当了个劳什的作家，也就不会犯下滔天大罪。不离生身之地，土里刨食，我一定跟古玉陶结为夫妻，过个农家乐的平安日子。往矣不可追，发乎情而止乎礼。看见夏赏和颔联正在重演我和古玉陶的故事，我便决心要给他们安排一个大团圆的结局。但是古玉陶却不喜欢这个跟他当年一模一样的野丫头，于是我挺身而出，说服动员与强迫命令相结合，古玉陶在我的强大压力下只得屈从我的意愿。那是端午节的中午，我到颔联家吃粽子，夏赏也被找来吃节饭，我和艾锦贵在屋里喝酒，一线红、颔联和夏赏在屋檐下另摆一桌。 啊，大哥，表姐，兄弟好谈闲事，最愿有情人皆成眷属，想当个月下老儿。 我已经喝得七八分醉，百无禁忌。 夏赏跟颔联，红花配绿叶，我来当个大媒。 艾锦贵却没有多大兴致，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说， 伸手摘星星，高攀不上。 古玉陶嫌我们颔联是个瞎话篓子，说他只念过小学，配不上他那才高八斗的宝贝儿子。 一线红愤愤不平，听得出他曾经碰过钉子。 依得了他？哼！ 我又将满满的一杯酒一饮而尽，跳下炕就走。 万事俱备，只等我上坛台借东风了。 我头重脚轻，走起路来扭秧歌似的，走一步退两步，活像蹩脚演员扮演的醉血中的李太白。夏赏和颔联怕我身不由己，自己把自己扮个倒窝，慌忙追上来，一左一右搀架着我穿街过巷，直到看见古玉陶站在门外手搭凉棚张望的影子，他俩才悄悄撒了手，慌慌张张溜走了。 玉陶， 我大喝一声，却又满脸喜相， 我给你 百里挑一，找了个无以伦比的儿媳妇儿，你猜猜是谁家的闺女啊？ 去进屋躺炕上睡觉去吧。 古玉陶把我推进门去，推推搡搡。 那个一眨眼就编个瞎话的丫头，跟你嘴上抹了蜜了啊？你就上天演好事，我可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磨破你的嘴皮子，我也不会耳软心活。 你有眼无珠。 我瞪起眼睛，酒气扑人。古玉陶更是嘴尖舌巧，啐道： 呸，你倒是四只眼，可你只看三只远。 他这是挖苦我近视眼而又戴眼镜。 夏城早就同意了。哼，你还是顺水推船吧。 我识人不点头，汉莲那丫头就是进不了门。 我和夏赏联合起来割你的命。哼， 我一条烧火棍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。 那我就给夏赏办喜事儿。 他敢自作主张，我就不认他这个儿子。 我收下他，给你另找一个指标，你就再接一颗秋瓜。 你没给灶堂里添一把柴，揭开锅伸手就抓热馒头啊。我才不把夏赏白送给你呢。 古玉桃自幼就不怕跟我动口，更不怕跟我动手。我骂他一句，他还我十句；我打他一拳，他踢我两脚。但是他虽然野性，但却很服理，最怕我拿古今中外的学问堵他的嘴。我的学问压倒了他，他也就折断了胳膊退进袖子里听我摆布了。但是古玉桃仍然不喜爱汉莲，我却无能为力。古玉桃的性格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不会添油加醋。汉莲却大不相同，有一条枝儿，它能添两片叶儿；有两片叶儿，它能开三朵花。三言两语的小事儿，一过他的嘴，便热闹的像连环扣的评书。所以古玉桃骂他是瞎话篓子。汉莲没有过门，还管古玉桃叫大姑。古玉桃拉长了脸儿，眼皮也不抬，反问道：“ 我喜从何来呀？” 汉莲是个自得其乐的脾气，也就没有看见古玉桃那冷淡的脸色，眉眼乱动地笑道：“ 啊，他一眼就看中了夏省的小说，打算给他个全县第二名。啊，第二名赏多少钱呢？50块奖金。我多喂一口肥猪，我能拿3个50块。您怎么只算经济账啊？” 汉莲急得搓手跺脚：“ 一口肥猪能买个全县闻名吗？” 古玉桃冷笑道：“ 不明不白赚来的名声增不了什么光，我还怕人家抽断我的脊梁骨呢。哎呀，您这个人，哎呀！” 汉莲大失所望，使了个愤然而又优美的身段跑出门去。接着上场的是夏赏，他挽着裤腿儿，两脚泥水，头顶着火盆子从大田回来，站立门口哭丧着脸，两道浓眉拴了个鸡蛋大的疙瘩。“ 你是来道喜还是来报丧啊？” 古玉桃的火气又扑到儿子身上。“不是。夏赏吞吞吐吐：“是县文联的柴副主任叫我跟舅舅讨个脸面，马上回城重新安排得奖名单。”“ 是不是想求你舅舅赏他个全县第二名啊？”“ 不是为他，是为我。”“ 嗯，这是怎么一笔账啊？”“ 他说我的小说够水平了，可是没有名人捧场，还是放不了响炮，打算请我舅舅写一封介绍信，把我的小说发表在高级杂志上，才能一举成名。”“ 呵，他在你身上真舍得下本儿啊。”“ 这也是为了他的工作。”夏赏憨厚地笑了笑：“哼，咱们县这几年农村富起来，各行各业也是一派新气象，只有文艺创作没起色。他想借舅舅的双臂之力把我捧起来，一白遮百丑。”我一直冷眼旁观，这时忍不住慨叹一声：“哎，这位老兄啊，也算煞费苦心了。”“ 那你就滚回县城，跟你的老兄穿连裆裤去吧。” 古玉桃把手中的蒜苗摔在地上：“ 我这儿不管饭了。” 他不但下了逐客令，而且令出必行，一阵旋风似的把我赶出去，砰的关上了栅栏门。“你怎么黄瓜茄子一锅熬啊？”啊，我站在门外叫苦连天：“我又没有刮不正之风，